一定要猎杀魂兽吗？ 弱肉强食本就是生存的法则。 停。 竟然是四灵之王泰坦巨猿。 我来挡住他。 来了， 小心。 不要， 不要放开小五。 爸爸，吃饭了。爸爸，这块铁能不能给我用？ 想成为一名铁匠，你得用锤子先锻造它10000下。 我愿意试试。 天生神力加上先天满魂力，难怪他这么小就能挥动铁锤。当你挥动铸造锤，身体什么地方最先发力？ 应该是腰吧。 不，你错了。当你胸口内的心脏急速跳动之时，从2条小腿开始发力，力量上传到大腿，经过腰、背、手臂，最后释放出去，这才是全力一击。看着。 你好，我是从圣魂村来的攻读生，请您收我为徒吧。 我不是学院的老师，你和其他人一样，叫我大师吧。 我叫唐三，武魂是蓝银草。 姓唐。唐三。你把武魂收起来吧，不要轻易在其他人面前露出来。 所有人都说他是废武魂，不过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一定作用。 我一直主张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人。 你们好，我叫小舞，跳舞的舞。 小三，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雏鹰只有自己展翼，才能更早的高飞。总有一天，我们父子二人会再相见的。 我，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代表学院欢迎你们的到来。史莱克学院培养的 是怪物，这不是你的奸商大叔吗？ 不是普通人。 小三，你说这个奸商大叔会不会还记得我们？ 这才过去2天。他应该忘不了吧。 哎，什么奸商大叔，这是我们的院长大人。 他既然是院长，应该不会计较你对他的冒犯才对。 这你可就错了。将在晚上开始。我们的弗兰德院长可是出了名的记仇。 奥斯卡，你的友爱精神我很欣赏，既然如此，你就再去跑20圈，让我看看你的友爱究竟有多深。不跑完不用吃饭。 小三，来，我敬你，谢谢你的及时援助。 小三，我也敬你。 哎，奥斯卡，你想灌醉他吗？ 小刚， 我跟你喝。谢谢你们， 这些孩子带给我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看来将他们全都交给你训练是个不错的主意。 这是显而易见的，难得你肯承认。 史莱克兄，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过同甘共苦的阶段，怎么能成为将后辈相处交托的真正伙伴？ 小奥，把你的石头给我吧。 就剩最后一个来回了。 保住性命， 我能坚持， 让自己变得更强，发挥出全部的实力，甚至超水平发挥，才是最重要的。 我来帮你吧，你腿都在抖。 不用。 无论是在战场上， 我能坚持， 还是在平时。身边都需要有伙伴的保护， 再继续， 否则 小三 你们很难存活。 把我的符咒还给我。 不抛弃，不放弃， 我能坚持。 很好，很好。 要输了吗？啊，真的要输了。 小三 呀，最厉害的武魂，最强大的魂师， 我想要圣魂学院与你们神风学院结成联盟，我们共同组成一支战士。 杀了！ 以后你就是我们七宝楼的贵 宾。大家一起去，死就死吧，一起死吧！开武魂，白虎，出题。 唐门，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宗门呢？ 月光之灾，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记住， 去死吧！ 在你的未来，一定要用你左手的锤， 等下我们再说。大家先 保护好你右手的草。 78集《猫鹰战魂圣》，弗兰德， 明夕。以后我不希望再在火舞神殿看到 乱如何。 为了自己，也为了小五， 天斗皇家学院， 我绝不能失败。 竟然是星星， 最后谁还能站在这儿？ 唐三， 就是胜利者， 能够顶过这一关吧？ 史莱克学院已经不复 想死，还不容易吗？ 我绝不能失败。 谁不想去的，就滚出星斗大森林！ 还有这样的后果？ 不能让史莱克受此耻辱。 唐三，我跟你拼了！ 干什么？ 你的对手是我， 杀死你。对我来说就像捏死只蚂蚁那么简单。 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但谁又能说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我们呢？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怎么办？ 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吧。